up and gonna turn it down. Here we go, shake the ground. Cause everywhere that we go, we bring the action. When you have this in the club, you gotta turn the shit up. You gotta turn the shit up. You gotta turn the shit up. When we up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See them girls in the club, they looking at us. They looking at us. They looking at us. Everybody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g oh, we oh, we oh, we oh. You are now, rocking with Will I Am. O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It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When me and you party together, I wish this night would last forever. Cause I was feeling down, now I'm feeling better. And maybe OK，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这样的一首歌曲怎么样呢？是不是节奏感非常的强呢？那出色的电子乐编曲，旋律极易洗脑啊，能够在我们的脑海里呢不断的单曲循环。那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在你运动的时候来听呢，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尤其是那种让自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听这样的一首歌，可以坚持下去，并且能够突破极限，是吧？那运动的时候听音乐呢，能够提高健身的效果，而且音乐的节奏呢，能够让运动的人感到心情愉悦。那此外呢，激昂的音乐呢，还会激发人运动的潜能和坚强的一种意志。那所以今天去健身房的时候，你还只会干巴巴的跑步吗？戴上耳机，开始听音乐吧。 Let's go disco. 不爱不勇敢的家伙，举起 怎么样，听到这儿是不是会觉得今天的音乐都会是非常的动感十足呢，让我们更加充满了运动的活力是吧。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文兰带过我们的 Disco。 那我们想说，不管你的一天的时间是有多忙啊，也要空出一点时间来属于自己的运动时间啊，保持好健康的身体还有完美的身材，才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的好，对不对呢。嗯，那刚才呢也说了，运动的时候听音乐呢绝对可以提高我们的运动效果，所以呢还等什么，赶快戴上耳机。好好了，如果今天在运动当中你没有准备任何音乐的话呢，嗯，听我们的节目也是不错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之后呢，我们来让音乐继续。下面这首歌呢，比较适合慢跑哈。来，这是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不解的眼神，心像海地震，光是猜测，我是愚不忍，有点烦人。有点迷人，浪漫没天分，反应流太迟钝，不够精神，我挑错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心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忙碌再宽再远，只要你见就很安全，我会又快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只对你有感觉。体贴却黏人，爱哭却温顺，又是天真又是狠心，对你耍狠就是舍天，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没错，如果真的要分开的呢，能够在崩溃的边缘把自己拉回来，回到安静的世界里，真的是能够为人所爱的。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留下美好的姿态，那尽管那一刻你的内伤也很深，但是呢请相信它总比恶语相加或者是频频的骚扰别人来的要好，是吗？让你在对方心中至少还会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爱呢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多爱，不是一个人有多努力就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电影散场一样啊，不能够继续待着，只能安静的离开了。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又为之尽罪，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走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今后，你常常也真会哄，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又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又为喝几杯，祝我年少有

OK， 听到这样的音乐呢，可以让疲惫了一天的身心呢都会放松下来哈。那我想真的是那些心胸宽广的人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不过分的计较得失啊，对待感情呢也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们内心呢始终是温和平静的，不管外界的节奏变化如何，但是呢自己永远跟随自己的内心的脚步去行动，不容易被其他人所影响，这样的人呢才能够感受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快乐。所以呢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的心态好了，这样的一首歌呢送给大家了。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是一首新歌，我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翁大涵在许巍生日那天推出了新歌《许少年》，向偶像致敬，歌词、旋律、编曲都有许巍音乐的影子，副歌部分还是一首藏头诗，喜欢许巍的朋友一听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翁大涵说他一直把许巍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这是一个祝福，我们也借这首歌祝许巍永远年轻，永远少年。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翁大涵许少年。 曾经的你啊，像风一样自由，无人知晓遥远的故乡，九月路的尽头悄无声息，在别处啊，我思念的城市。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来自陈其贞带给我们的雨水一盒。最近呢，全国的雨水呢也是非常的丰沛哈。那如果呢像陈老师这样雨水一盒一盒接的话呢，大概都好几箱好几吨了是吧。下雨天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适应的同时呢，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快乐的方法。我想呢，有这样的心情呢，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不在话下，都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是吗。好了，那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呢就先到这里了，祝愿大家都会有一个晴朗的好心情。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